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，包含所有荒谬和疯狂，像个孩子一样满怀悲伤，静悄悄地熟睡在大地上。现在我有些倦了，倦得像一朵被风折断的野花，所以我开始倦了，倦得像一道滚动炽热的花火。花火